德训篇第十八章，永生的天主一举而创造了万物，唯有上主堪称是正义的，永远是长胜的君王，无人能详述他的化工，谁能穷究他的伟大，谁能述尽他威严的权力，谁能说完他的仁慈。上主的奇妙化工，人不能增损，也无法穷究。当人以为完毕时，他却正在开始；当人以为停止时，却仍感到迷惑。人是什么？他有什么用途？对于天主，他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害处？人的年龄至多100岁，就像海水的一滴，沙中的一粒，在永远的日子里，连1000年也不过如此。为此，上主忍耐他们，在他们身上倾注自己的仁慈。他明见，而且深知他们的结局是凶恶的，知道他们的灭亡是悲惨的。为此，天主对他们大加宽恕，给他们指出正义的途径。人的慈爱只朝向自己的近人，而上主的怜爱却临于一切有血肉的人。怀有仁慈的上主劝告、惩戒、教训世人，领他们回来，正如牧人领回自己的羊群。领受他的教导和渴慕他判断的人，他必加以怜悯。我儿，你救济时不要加以责斥，你施惠时不要说使人伤心的话。露水不是可以消除炎热吗？同样，一句好话比恩惠更快人心，一句好话不是胜过恩惠吗？但是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做到这两点，愚人只会无理责斥人。牵吝人的恩惠使人目光消沉。在审判以前，你要具备正义感，在讲话以前应先学习，在胃病以前应擅自珍重，在审判以前应审查自己，这样当天主来视察你的时候，你必能寻获宽恕。在未病之先，你要谦卑自下，在有罪的时候要表示忏悔。不要让什么阻碍你在指定的时期还愿，也不要等到临死才行义，因为天主的赏报永远存在。在许愿以前，你应擅自准备，免得你像是一个试探上主的人。你要思念天主在末日的震怒，和他报复时转面不顾。丰收时要记得饥荒时，富裕时要想到穷困时。从早到晚，时辰更替，在上主面前，一切都要迅速过去。明智人凡事谨慎，在易犯罪的日子，必然小心而不犯罪。凡是智慧的人都认识智慧，找着他的人，智慧必加以称许。明白真言的，就是智慧人。他们懂得真理与正义，并且流露出卓绝的格言。不要顺从你的欲情，要抑制你的欲望。假使你满足你的情欲，它必使你成为你敌人的笑柄。不要喜爱奢侈的生活，也不要加入这样的集会。在集会中，不拘人多少，你也不要找寻快乐，因为在那里 人总不免沾染罪恶。即使你囊中一无所有，不要借贷设宴，而使你陷于穷困，否则便是苦害你的生命。